Vienna, there's 10 pretty women. There's a shoulder.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档新播客《灵异之间》，我是陈婉琪， 我是 Rose， 我是悠悠。 说起来，其实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我现在是在美国休斯顿，然后 Rose 是在香港，悠悠是在北京。那么，大概是在3周前吧，我就在微信上问他们说：“哎，想不想搞个副业？我们要不要弄个播客？”然后有点意外是，就你们两个都是瞬间就答应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受疫情影响，然后你们的工作都不是很忙，而且就是可能更关键的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可能就是对很多东西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 其实也不是说因为工作不是很忙吧，就是可能之前也有一段时间也有过说想要做播客的一个想法，但是就是没有想好说比如说要说什么呀，或者说对谁说。对于我来说，如果没有办法就是确定好是其实是要说什么的话，就感觉就是可能如果只是单纯弄一个播客，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然后也许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这两年就是有一些比较冲撞内心或者是颠倒三观的一些事情吧，然后所以就是整个人感觉对整个世界的思考还是处于一些比较混乱，然后各种想法都是在打架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些想说的话也不知道从何说起。然后之前婉琪找我聊起这个的时候，觉得其实试一下也不错，毕竟就是也有几个朋友一起嘛，就是就跟你们俩一起，然后至少是有一个聊天的一个氛围，然后就是即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也应该有话茬可以接，然后可能也能逼自己思考更多一点吧，然后刚好可以摸索一下播客这样。 我是因为那天你来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正好在家里收拾东西，然后找到了几本之前写的日记，我觉得像文字啊，然后包括声音，它是真的可以留下来，起到一个对抗时间的作用，让别人呢不会忘记，同时更重要的是让自己也不会忘记。 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吧，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特朗普当选的时候，我就忽然开始意识到世界是割裂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主流观点可能就并不是主流，哪怕你身边的人都和你持相同的或者很相似的观点，但说不定就会有更多的人其实并不同意，或者说是完全反对你的观点。然后在统计学里面，我们其实有一个名词叫 selection bias， 就是选择性偏差，指的就是在研究过程之中，因为样本的选择是非随机的，然后就会导致结果存在偏差。其实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吧，因为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关注我们喜欢的博主，还有一些感兴趣的账号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做的选择，所以有时候就想，其实是需要更多的交流的。 对，就是尤其这两年，我感觉就是我也有跟婉琪相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尤其是这两年吧，就是感觉现实世界跟网络世界，就当然这种割裂感是一直有的，但是比较更难处理的就是当就是在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要面对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同学，尤其是跟自己就是根本价值观完全对立的时候，就如要怎么样自处或是应对这样一个问题。就也不是说不接纳跟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因为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去倾听或者是理解不同的角度，只是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是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意识到，就是一个真正可以对话的一个平台似乎没有了，就是真正有效的一个对话的机制它是失效的。这个世界上当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就会有时候会感觉就是不同的观点它不是真的是在交流，而是在自说自话，就完全听不进对方是在说什么，或者是关心另一边的处境，就是这一点是会让我感觉有一点点无力的。对， 就是我前两周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我就说世界是多元的，政治制度也是多元的，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光顾着嘲讽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美国了，也可以思考一下不同的国家的政府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定位，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中央集权，还有联邦制的政府，还有奉行小政府主义的国家，也有城邦化历史就是深入骨髓的地方。结果有一个学长就评论我说，就让我不要为他们不要为他们洗地。我当时看到之后心想就是啊，我这怎么就洗地了呢？我说什么了呢？后来就是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现在其实很多人的观念里就已经失去了多元化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就可能会有像刚刚说的，就大家都在说自己的东西，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和不同的观点交流。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他们读不懂你的朋友圈，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文字理解能力在下降，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很多人的观点已经变得很单一了，就非黑即白。然后我其实挺同意他说的这个观点的，然后我也会觉得很难过，甚至是悲哀吧。然后这其实也算是我们这个节目名字的由来，我们就是希望能探讨一下，交流一下在零和一之间的无数种可能性。 对，就是关于刚刚说到多元化的这一点，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就很多人跟异温层就是越来越容易呈现一种对立的一个趋势，会似乎会陷入一种就是犯我者虽远必诛的这样一个思维，把异温层都当做敌人了，就尤其在网络空间的话会体现得比较明显，然后容纳不了就是跟自己意见或者是价值观不一样的人，然后甚至也有一遇到就是这样的人就会举报，然后就会感觉整个的对话空间就没有了。 是的，是的，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差距真的是特别大，因为每个人都更愿意在他们所相信的世界里活着吧。其实，我们传播学上也有一个概念叫信息茧房，它的意思就是现在大数据能够实现非常非常精准的推送，如果系统检测到你喜欢这样的信息之后，它就会一直把这类的信息推给你。比如说，我最近买了个烤箱，然后在抖音上可能就搜了两个做饭的视频，结果现在抖音就在天天给我推各种做饭的视频。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只会看到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愿意相信的东西。那在他们的眼里，其实世界就是这样的，他们听不到这些不同的声音，或者说听到不同声音的机会会越来越少，然后对这种不同的声音包容度也比较，就会降低吧。比如说前两天，像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问我说：“哎，这个美国和欧洲人为什么不戴口罩啊？他们都已经这么严重了，为什么这么倔啊？为啥不戴啊？”然后我当时和我妈妈说，就说：“可能中国它是能采用稍微就比较强硬的一些方法，让大家都要戴口罩，或者是都去隔离不出门。因为确实嘛，现在就买不到口罩，我在淘宝上抢口罩也抢不到，然后口罩的储备跟不上嘛，所以大家就。”居家隔离吧，然后很多的行业也都歇业了。像我，之前去那个国贸，就北京的一个 CBD，平时晚上12点还是那种灯火辉煌的，但现在可能6点多就下班了，就是真的非常冷清。当然，现在就国内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嘛，我觉得这种方法，就它是强行的把人隔离，或者说就是强行的让病毒自生自灭，这方法在中国是行的，但是刚刚婉琪也提到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所以说这个方法也不是在每个国家都能行得通。 对，因为每个国家其实它都会有不一样的考量。像其实很多欧美国家，他们都不主张普通的民众或者健康人戴口罩，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普通人其实一个是普通人很难，就是长时间的正确佩戴口罩，因为就戴过口罩人都会知道，其实是挺闷的，就很难受。然后还有另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国家的人口密度都要比我们低很多，而且他们其实平常本身就比较注重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可能有一些国家会在打招呼的时候可能会拥抱或者贴面这种就是礼节，但其实除了这些时候以外，平常人和人之间交流，其实感觉很多地方的人他们都会更加注重保持这种距离。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吧，就是国外的公卫专家，他们可能就会认为，相对于飞沫传播来说，他们应该会更重视的是接触传播，因为就是之前有研究是说，人其实每天的手都会经常会无意识的摸脸，就好像我现在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刚刚又碰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但很多时候，这种东西都是无意识的，所以自己没有意识到。如果你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天，我为什么每天都在一直都在摸脸？所以就是 国外的话就非常注重、非常强调要洗手啊。然后像我们学校的楼里面，就各栋教学楼也好，就是做科研的那些，或者还有办公楼也好，就是都多了很多那种免水的手部消毒液。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无意识的摸脸，然后就想到这天，就虽然自己会就是刻意的压，就是让自己不要摸脸，但是其实有时候还是无意识的会扶一下额头呀，或者是托一下下巴呀什么的。 对，有时候还会碰一下鼻子呀之类的，或者就是有可能会觉得有些哪里不舒服啊，或者像平常戴眼镜的，有时候也会摸一下眼镜之类，就是 Rose 说一下香港吧。 好，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人口密度的问题嘛，那其实香港是一个就是人口密度非常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像我现在如果出去就是走到大街上的话，其实人流跟平常就是疫情之前我感觉是差不多的状态。就有时候你甚至就是走在路上，就是也会出现就是跟路人擦肩，或者是两三排人一起站在那个路口等红绿灯的那种。就是那种情况，然后基本上，其实路上基本上所有人都戴了口罩吧，应该有95%或者以上的人都有戴着。就如果是在香港的话，就是不戴口罩反而是引路人侧目的。然后，我们公司那边楼下是年后之后就开始也是有了，就是那个免洗的洗手液。但是如要说到比如说进大厦探体温这种的话，应该是这2个星期才开始有。然后说到可能要不要所有人出门都戴口罩，可能有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考量，是说口罩存量本身是不是充足，是可能也会考虑到说想要优先把那个口罩供应给医护人员吧。然后像就是台湾也会倡议说，就是把口罩等等防疫的用品就优先给一线的医护人员，然后让大家不要囤积口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防疫的物资。现在他们应该是可以每个人每7天可以买2片口罩这样，然后还看到就是有人发起了那个有一个叫做"我 OK 你先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也不能算活动，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倡议，然后就是呼吁大家就是把口罩留给更需要的人，就是其实这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就是看上去是礼让，其实也是传达出另一层信息吧。就是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也算是一个共同体。就如果一部分人囤积了特别多的物资，然后另一部分人买不到的话，那其实也会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漏洞。就即便你自己囤了再多的东西，你也是可能受到影响的。但是这个环境其实也是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营造的。 是，我觉得也是，就需要大家一起来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香港现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跟台湾这样比较类似的活动啊？ 对，就是我应该其实这些很多都是自发的吧，就也不是说官方就是由自上而下的，就是有一些社区也会发起，就比如说有些区议员他也会鼓励一些物资比较充裕的人，然后捐出物资，然后由他们再来协调给更需要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附近有一些区的区议员也会发一些，就是给，就是那个区的百姓，就是发，比如说漂白水啊，或者是优先给老人派口罩等等。其实很多人，还有很多香港人有从世界各地就是搜罗不一样的防疫物资，口罩啊、免洗手液之类的。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没有抬价就直接出售了，就有点像是成本价出售。然后，比如说，我记得之前也有，算下来，有的人是卖了，其实才卖2、3港币一个口罩，但也有贵一点的。对，就是这个有线上有线下，但其实基本上都避免不了要排队。就是尤其是在上个月的话，就如果是线上发售口罩，可能就是尤其是像，比如说像屈臣氏那种，可能你等几个小时你也进不了网站。对，然后应该就是这个状况，其实应该是到了最近这2、3个星期才有缓解的吧。就是像一些口罩啊、洗手液或者消毒液，就都陆续在超市、便利店、药店都恢复供应了。只是可能价格上，就尤其口罩的价格上，会比年前翻几倍。然后年后刚回来的那段时间，其实 很多物资也是比较难买到，就经常看到不同的货架都轮空的这样一个情况。就不知道，就是在比如说像美国啊，或者是在北京那边，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北京的话，最开始大家还是会有一种恐慌的，就是说去抢蔬菜啊，然后包括就是去抢这些消毒用品，像洗手液呀、然后这个湿巾之类的。我记得当时在网上就也是看到一个段子，就是说一个超市给那个民众发的嘛，就是你们在这儿抢蔬菜，然后我们就得多进货，结果后来你们买那么多，在家里吃不了。也都烂了，然后我们这个超市多进货就卖不出去，也都烂了。就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就不要再去抢了。我觉得这个还蛮形象的。但现在就好很多了，像我居家隔离嘛，但是可能一周会去一次左右的超市啊，买一点水果、蔬菜，然后鸡蛋或者是肉什么的，就够自己一周吃就差不多了。但是口罩这个确实比较难，现在国内一般都是靠淘宝去抢吧。而且就之前也发生过一些假装说我有口罩，然后那个转账，就是给他转账过去之后，这人就把你拉黑了，就这种诈骗，然后公安机关处理了好几起。对，口罩还是一个稀缺品，包括其实刚刚咱们提到，不同国家之间戴口罩的差异，我就想是不是如果是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全民都要戴口罩的话，其实他们的产能应该也是跟不上的，因为首先就是中国本来轻工业就比较发达，然后第二就是最开始中国就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感觉全世界的华侨都在给中国寄口罩，所以说如果是口罩跟不上，然后政府还一定要说你们戴口罩的话，可能民众就会比较恐慌，而且我脑补了一下，感觉美国或者是欧洲是不是不太能就接受这种全民隔离，就全民居家，然后行业集体歇业、线上办公这种方式？而且就还有一点，因为最近在看一些经济的东西嘛，就感觉说欧美的市场它也是有这个大量的外债的，如果恐慌的情绪去蔓延，可能这些大量的外债就会成为一个坏账。不过其实现在经济的冲击已经很严峻了，股市，哎，我觉得暴跌特别 是 严 的， 重。而且现在就是经济大滑，如果是说出现那种经济上的滑坡，然后又限制民众的自由，就很不好说。因为之前其实也是看了一个段子嘛，就说 A 股在3号，就23号那天开盘暴跌之后，后边是几天，可能8天还是9天，就是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从2600点就回到3000点嘛。当时就说可能是觉得说大家在家居家隔离，然后心情也不好，也没有什么事儿做，那就看看股票吧，就每天都在赚钱，还挺开心的。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大宽幅震荡，还有说不稳定，是因为我那个告诉你，你赶紧出来复工吧，股票挣不到钱，你都要被套里头了，还得赶紧出来挣钱，就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失业率会上升。对于很多就是工薪阶层来说，就是一旦失去了工作，就是面临破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做出一些很极端的选择，比如说可能就会抢劫，就会增加这种犯罪率就会上升，然后也可能还有的人可能就会选择自杀，就这些其实也都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就因为时代的每一粒灰尘压到一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确实。 对，就是包括这段疫情期间，就是很多人产生一些心理问题，也是需要得到关注的。 对，我觉得就是这么大规模的一场疫情吧，然后这里面肯定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现在国内就是3000多人死亡嘛，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但其实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可能没有直接得这个病，但他们也是因为这场疫情失去了生命，然后人其实也不少，然后这些其实都是会留下心理创伤的。 对对，就尤其是在最开始武汉封城的时候，当时的医疗资源啊，就包括非常普通的衣食住行的一些资源就没有跟上。当然，这个封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如果要是不封的话，可能情况会比现在更严重。然后我当时关注了一些就有基础疾病的人，因为大家可以在微博上去求助嘛。我那个时候看就会觉得，哎呀，就好惨啊！因为，像一些尿毒症患者，他可能就需要透析。血液病患者有的就需要骨髓移植，还有肿瘤患者他们需要化疗。就这些人，如果他们的这些非常基本的治疗手段得不到保证的话， 病情也会恶化，然后可能也会甚至说去世。还有一些是抑郁症，还有艾滋病的患者，他们是需要持续的去服药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像封城啊之类的，他们的药品得不到保证，所以这种时候就很可能会被耽误，或者是死于其他的疾病。想想这些还挺心酸的。然后刚刚咱们提到戴口罩的问题哈，我突然想到一个就小国，就新一个面积比较小的国家，就新加坡。新加坡我觉得它做的就还可以，因为他们政府虽然说不主张戴口罩。也可能是因为地方比较小，产能也不太够，但是他们的其他措施就非常完备，像诊断啊，然后筛查，包括说测体温、控制人流这些措施都跟上了。所以说，他虽然表面上看呢没有那么强硬，但是他在暗地里就是去发力吧。所以说，他们也是我记得在1个多月吧就控制住了这个疫情啊。当然，这个是因为他们面积小，然后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但是欧美国家给我的感觉就最开始大家没有太重视，像我记得美国前段时间还举办了马拉松赛是吧？就觉得还是一个挺大规模的人群的这个集中。 对，就是上周吧，就是 LA 还有一个27,000人的一个马拉松，怎么说呢？我觉得欧洲跟美国这两个地方其实情况就挺不一样的，然后欧洲里各个国家之间的情况也不一样，然后我不是生活在美国嘛，所以我就先说一下美国情况。那么就是在国内就是接触到的新闻，就比如说关于美国的一些应对措施的新闻，可能主要就是会比较集中在白宫的一些反应，也就是这个就是联邦政府层面的。那么美国总统就特朗普他是在昨天就是美国时间的周五3月13号，然后才宣布说全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然后他宣布完这个之后，就开始引发了超市的抢购狂潮，就是连美国人都开始觉得恐慌了，超市里的肉啊、水啊、就是纸巾啊这种东西，就已经货架全都空了。然后我昨天也是看了那场新闻发布会的直播，然后就是特朗普还迟到了15分钟，我当时就还以为是我自己的网卡住了，就觉得怎么会迟到这么多？但是，就是其实，在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前，那么美国就有超过半数的州政府其实也是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华盛顿州是第一个做出宣布的，他们是2月29号，然后其实就是比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就是早了将近2周。然后，当然，华盛顿州的疫情也是最严重的。那么，因为美国其实它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那么他们的州政府的权力就比较大，所以当州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他们就会启动相应的应急计划，然后可以激活就是紧急行动中心，还有就是突发事件的指挥系统。那么，而且州政府其实它就有权去调动一些储备资金，然后还可以部署相关人员，然后就是应付即将可能到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然后这个时候，州政府也会有权动用库存的设备，还有物资，然后就是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啊，还有行政程序什么的，也可以被得到豁免或者简化。 哦，是的，是的，因为确实美国是联邦制的国家嘛，所以说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事情的处理方法和中国的差异就非常能够体现出来。 就是他们很多资源其实都是集中在联邦政府嘛，但是其实具体到执行或者管理层面，就到了各州的政府了。 我不光是州政府，他们会有比较大的权力，然后其实像一些学校，他们也是有比较大的自主权。就好像美国的学校，它是可以，美国的高校，它是可以自己决定说我们是怎么样上课的，是还是面对面上课，还是说我们可以全都改成了网络课程。然后美国学校甚至还可以决定说我们还要不要正常开放，我们的学校要不要关闭。然后这些东西，因为在中国的话，学校是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嘛，但是美国就可以，他们就是高校领导层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然后就会对教职员工还有学生就会做出一些可能像旅行限制这种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说就可能不再允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实习，然后比如说可能也会安排就是在海外交换的学生，安排他们回国等等。 那么在特朗普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之前，其实美国就是据我所知，就是我的同学啊，还有一些同学同学，就是大家的学校其实都已经开始网络授课了，然后甚至有的学校就是要关闭了。我们就开玩笑，私底下就说，本来就是因为现在是美国放春假时候，就是本来以为是春假，结果就直接变成了暑假，就是这个学期已经结束了。 说到这个呀，其实国内的学校也现在都是线上授课，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词叫"停课不停学"。我记得最开始是2月份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就发了一个声明，说是5月1号开学。然后那时候大家还开玩笑说，怎么开这么开学怎么开这么晚啊？就5月份开学就没听说过。然后北外的那个缩写是BFSU，就是Beijing Foreign Studies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然后后边他们就说这个就可以改成就是 Beijing Forever Stay at Home University，就是说哎呀开学开太晚了。但是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就到了现在3月中旬，大家觉得哎北外这个决定还蛮正确的，而且就很有远见。 其实香港这边的就是一些中小学也是最早的复课日期也都到了4月20号，就到了基本上到了4月底了。然后大专院校其实很多也是现在都是在采用线上教学嘛，所以经常也能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就是多了一些就是关于通过 Zoom 来进行教学或者是就是线上听课一些体验的这样一些帖子，对，这种讨论也 还挺有意思，对，然后现在美国的情况是，就是基本上大型活动都是叫停了。截止到就我们在现在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就是美国时间的3月14号晚上，但是美国这个时候就检测的能力还是很弱的，就是周四3月12号，就是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加州的那个民主党的女议员 Katie Porter 就是在一。质询的时候就态度非常强硬，然后最后就是让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就是给出了所有检测都免费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周五的，就是特朗普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就说了美国也会像韩国那样，就是推行 drive through 的检测，就是驶入式的检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只有几个试点，就还没有能够全面铺开。我觉得全面铺开还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可能，他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是，下周应该可以全面铺开，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 刚刚说到那个 drive through，其实也可以提一下韩国，因为其实感觉好像最近韩国占的版面少了很多，就是韩 对，是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不需要我们关注了。 对，对韩国的那个检验的能力其实还是挺强的，就是应该是前段时间看的报道，就是到月初的时候，其实它的检测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了，然后所以尤其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那个韩国的确诊人数其实也飙得很高，可能也就是跟它的检测能力也是有点关系的。然后当地的政府就是刚刚说到那个 drive through 嘛，它是有找公用的一些停车场或者是空地设置这样一个临时的检查站，就是普通的民众其实只需要开车到这些点，在车上就可以接受医护人员就是从车窗里面给他们进行的一些量体温啊、采样等等的流程。然后其实整个采检的时间，就是整个过程还是挺快的，一般1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然后因为你就在车上嘛，所以就也可以减少很多跟其他人的一些接触。然后我看化验结果其实好像也是能够缩短到6个小时以内的。对，然后因为韩国的那个 CDC 它其实也是就是之前有紧急核准4种那个新冠肺炎的试剂上市。所以就是通常这一类一般会需要审核一年的，其实也有加快，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对对对， 对。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问一下，就是在美国的 CDC 是不是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预案？因为首先就是这个大规模的爆发是在中国嘛，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就全世界也都在帮助中国去做这件事情，而且美国是不是在应对大规模的传染病上面有一定的经验，或者是说先进的技术？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首先要说的是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如果它跟中国相比的话，它肯定是更加完备，然后更加先进的。因为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其实在非典之前 都还是很差的，比较落后。但是这几年就是虽然说进展很快，但是这个国内的工位系统在不同城市之间、不同省份之间差异也很明显。但是美国的话，它就是全国的工位系统感觉都是比较完备的。那么在医学上的技术，就是比如说治疗还有检测水平这种，我觉得美国的就是它的科学技术水平也不需要质疑。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话，其实美国 CDC 整体的表现并不好，就是反应速度感觉很慢，而且说到应付这种大规模传染病，其实说起来，美国还真的不一定很有经验。因为整体来说，就是北美洲的传染病其实是比亚洲跟非洲都要少很多的。而且经验这个东西在，就是我自己觉得啊，在公共卫生领域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就现在看一下国内，就是各个省份之间，就这个省份有没有经历过非典，就还是能看出差异。像经历过非典的广东吧，这次明显应对起来就更加从容。像广东到三月初的时候，应该是到3月10号，还是我不是很记得具体的时间了。反正广东是一共也是测了30多万，就是也是全面铺开检测了。然后刚刚我们是说到了欧洲嘛，然后其实欧洲现在的焦点应该就是在意大利，意大利的医疗资源就是已经全线吃紧了。那其实也不是说意大利它不重视这个疫情，因为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在1月31号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全国紧急状态，那就停飞了中国的航班。就是我觉得这是因为意大利它这个国家海岸线很长嘛，然后旅游业又一直很发达。所以他就很重视这个传染病的问题。那么，但是意大利这一次疫情爆发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考虑进去的就是，它最早爆发社区传播的是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还有威尼托这两个大区，然后这两个大区的领导人和意大利现任的总理孔特他们在政见上是有矛盾的。然后，意大利这个国家呢，它这种历史城邦化的底蕴非常深，然后所以它跟美国的州也是比较类似的。意大利的大区就会有比较大的自主权。那么，就是当大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矛盾，那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对疫情的防控。 哦，原来是这样。 对，而且它现在意大利也是确诊人数很多，我觉得跟 Rose 刚刚讲的那个检测就到底检测多少人？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关的，因为意大利也是全面铺开检测，所以就那测的人多了，那肯定确诊的人也会多。然后像意大利有一些小镇，他们就是全镇的人都做了检测。 全镇的人都做了检测。 对，是的，就是那种小镇，可能就几千人全部做检测。而且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它是一个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那么我查到2018年的数据是，他们65岁以上的人是占全国人口的22.08%，我觉得这个比例是真的很高。 对。 对，然后那伴有就是这种基础代谢疾病的老人，就是其实就是这一次疫情中死亡率最高的人群，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也是意大利。就是在这次疫情中死亡率这么高的一个原因吧。然后他们其实这个国家，因为它人口老龄化很严重，然后平均寿命也很长，其实他们这个国家的本身的医疗资源、医疗系统其实是做得相当不错的。然后他们的国民其实就会很相信自己的医疗系统，所以我就想，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会有一些掉以轻心吧。就其实意大利也是有向欧盟寻求帮助，然后比如说最早时候，他们就其实也是希望欧盟的其他成员国都能对中国实施旅游禁令，因为现在就是申根协议嘛，所以其实只有他意大利自己一个国家实行这种禁飞的这种措施，其实是没有太大用途的，因为像欧盟很多成员国之间，他们的边境就是几乎没有边境嘛，就是欧盟其他成员国就基本上就是没有响应的，就是意大利并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然后现在我们还有看到一些就是类似于德国拦截出口瑞士的口罩，就是这种新闻，就感觉好像欧盟内部也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么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最近几年就是在这种反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就是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真的是一点都不奇怪。 哦，然后除了意大利，我看那个法国也是全面爆发了。周四的时候，马克龙是发表了电视讲话，好像就是特朗普讲话的后一天，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周三的时候，特朗普是有发表一个讲话，然后周四的时候是我看到的是欧罗万象翻译的那个马克龙电视讲话的全文，因为就我不懂法语，所以我只能看就是看他们中文翻译，就翻译的非常及时。然后因为在前一天我不是看了特朗普的那个演讲的全文嘛，所以我第二天看到马克龙的那个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啊，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正常的领导人是怎么讲话的了。对，就是他是，就首先是感谢医务人员的付出嘛，然后他就是强调了，就是说，其实，在这样的疫情之中，底层人民受影响是最大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蛮触动我的，就是底层人民他们真的是受影响最大，但是也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而且就是他后面的，对，他后面的讲话里就还有提到说，我们应该保护就是易感而且容易得重症的老年人。之后就还提出了一些，比如说关闭学校呀，还有延缓税收、保护企业，就这样一些稍微具体一点的措施和政策，以及就是号召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就是希望大家能做出一些自我牺牲，比如就是不要到处乱跑啦，就是减少集会啊这种。我觉得他的讲话就比较符合我的价值观吧，但是就是后续能不能都落实，这个就不知道，就暂且不讨论吧。但对我来说，我就很欣赏领导人这样的表态，就是能感受到像平等、自由、博爱，就是这样的一些普世的价值。就是哪怕我们现在可能大家的处境都比较艰难，就是全球都面临一个这样大爆发流行病，但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不应该轻易就放弃吧。 对，我后边也看了马克龙的演讲全文，整体来说，我觉得是比较真诚，而且比较务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些关闭学校啊，然后号召大家做出一些自我牺牲，其实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东西。而且他的整体的态度也没有说高高在上，说我要求大家怎么怎么样，而是说去感谢大家做出这些自我牺牲，所以说，整体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周三那次特朗普的讲话，你是什么感觉呀？ 哦，就真的非常无语。这特朗普讲话，首先就是他就是频繁出错，就漏洞百出。就是总统刚讲完话之后，什么白宫办公室还有国土安全局这些部门，就大家都出来澄清，就说哦，就是总统先生讲的不是很对，我们其实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笑，而且就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吧，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就关注到一点，就是特朗普他在他的那个讲话里，其实就提到了好几次，他就说 China and other hotspots，就是中国和其他疫区。那么其实这种说法就会让我自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其实现在整个美国，就是美国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一些针对亚洲面孔的恶意伤害事件。那么他作为总统，在这个时候还有这样说话，我觉得其实是带有了种族歧视的一种引导性，就很不负责任。其实还想提一点，就是美国现在出现的一些社区传播的源头其实都不是中国来的，很多时候可能是欧洲甚至是非洲这些其他的国家。 你刚刚说到歧视这一点，其实，最开始在国内的时候，也会对武汉人，包括说从武汉来到某个地方的人，会有一点点歧视吧。我觉得也正常，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情绪都不太稳定，就突然好好的都想过个好年，结果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串不了门了，只能串自己家的门，对吧？然后包括我还有朋友本来计划着出国旅行，像后边是咱们国内，就是国内的机票是可以退的，免费退，但是很多朋友他们是计划去国外嘛，那种国际航班和酒店又退不了，然后出去又不安全，就只能说白白损失，甚至几万块钱。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情绪可能也不太好，就会有一些说："哎呀，谁让你们吃蝙蝠，谁让你们吃野味，全国人民都跟着你们坐月子"，就会出现那种比较极端的情绪。但是现在已经不会了，因为大家就毕竟发现问题还是要解决问题嘛，这种敲键盘啊，然后骂人啊，恶意的歧视就没有必要，而且就很浪费资源吧，社会也是搞得乌烟瘴气的，所以说现在就好了很多，就大家也都在帮助那边。 可是现在整个湖北好像是只有潜江是解封了吧？就是其他的都还是在一个封城的状态，就是差不多5000万人就都还是处于一种被关起来的状态。 对，但其实刚刚说到那个对武汉人的那个歧视，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就真的没有了，因为感觉这真的很难，就很难说，比如说过了某个点，然后突然间就这个东西就消失了，因为就可能也可能是因为跟最近国内目前数字上是比较缓和的，就是大家焦点有所转移，可能又有点关系吧。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关于歧视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就是一直可能有些关注的，就是尤其是对于武汉或者是湖北人来说，其实很多也有一些就像广琦说的，就是都是被关起来的状态，就有些朋友也是在里面，然后其实也是有待了一两个月了。然后其实刚刚说到歧视，然后又想到其实像意大利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然后也会有就是媒体就是形容说意大利是欧洲病夫啊之类的，就是其实也会有一些意大利人他也有受到一些歧视。然后就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有一个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就但他本身是有意大利血统的一个人，有一个女商人，然后他现在应该是以色列的公民。然后他有一次就是跟朋友走在街上，就应该用了意大利语交谈吧，然后就碰到有一个人就朝他们脸上吐唾沫，就是感觉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恶意的一些伤害的事件。对，就这种歧视的事，应该是我感觉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应该也都是有挺多的。 对，我觉得就是这几年，其实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就是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就是上升的势头都非常明显。就是基于种族、民族、国籍、语言这些的歧视，还有甚至是暴力行为，都变得越来越常见。像马克龙的讲话里，他最后就有提到说，面对疫情，我们不能退回到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那么在现在这个情境下，读到这种讲话，我觉得其实挺讽刺的，就好像我之前说的，就是把特朗普跟马克龙这两位领导人的讲话放在一起对读，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能看到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差别非常大。那现在其实欧洲其他很多国家也都开始停工停课了，就像挪威，他们现在是可以远程工作就远程在家工作，不能的就停工，而且就是企业只需要支付员工2天的工资，然后其他停工时期的工资全部由政府来承担。对，就是感觉是他们就是有一些北欧这种国家就有钱程度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真的。 对，而且哦，对，我觉得就是看这个疫情，就是现在面对疫情，然后欧洲还有一派理念，就是在我看来就魔幻，就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英国，就他们是希望能缓慢的让60%的英国人感染病毒，然后就从而使英国的这样一个民众能获得群体免疫。就群体免疫这个词，其实最开始我们是用来描述疫苗产生的效果的，就是通过普及疫苗就能够使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获得免疫能力。那么这种病因为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流行了，就从而就是起到一个保护那些无法产生免疫的个体，是这样起作用的。但是它在用于就是被英国的，被现在就是英国就是被用于英国对抗这样的一个新冠肺炎的一个这样一种措施，我觉得其实是不合适吧。 我当时也看了这个，最开始也是非常的震惊，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让60%的人都感染？但是后来我就想，他们可能是觉得现在光靠预防已经防不太住了，所以说就改变了一点策略，就是说想着如何去减少损失。我看他们对这个群体免疫，就是说，首先是，当然肯定是期待说专门针对这个新冠疫情的特效药能够研制出来。然后第二，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一些越来越多这种身体健康的中青年人，去感染这个新冠病，缓慢的感染这个新冠病毒，然后去产生抵抗力，建立一道群体免疫的屏障，去保护那些最弱的人。因为咱们之前就包括从国内啊很多案例也能看出来，其实它的致死率是比较低的，但只不过一些老年人他免疫力比较差，或者是有基础疾病，那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哈。然后中青年这边，因为本身自身免疫力就比较强，如果没有一些其他非常就是有威胁的疾病的话，其实感觉治愈率还是蛮高的。 对，他们是这样去解释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解释不通啊。就 首先就说疫苗吧，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医学上最伟大的发明。但是疫苗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而且这两个特点都是反复经过科学实验做验证出来的，一个是要安全，一个是要有效。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新的病毒了解的很少，就死亡率的话，虽然说现在看到的不高，但是各个国家、各个城市之间存在很明显的差异，所以到底死亡率应该是在多少，其实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就是比较统一、大家都能接受的这样一个估值。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被感染了人就能产生抗体，就能对这个病毒有免疫，产生免疫的能力？而且这样的免疫能力，它又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完全不清楚的。以及就是这个病毒，因为它是一个 RNA 的病毒，它变异很快。那么它之后会不会进化出不同的亚型？会不会说感染了一种亚型的人，他在感染另外一种亚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一些重症？因为像登革热，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病毒到底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了解的太少，我觉得就不适合，就没有办法做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说希望能通过自然感染，能从而达到一个群体免疫的效果。而且事实上，其实，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也从来没有通过自然感染就获得群体免疫这样的先例啊。就像天花呀、麻疹呀这种，其实都是历史非常久的传染病，可是我们都没有获得群体免疫，就都是在疫苗出现之后才有群体免疫。对。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的是，怎么样才能把最危险的老人，就身体不好的人，有慢性病、代谢病的人，基础代谢病的人，就把他们跟正常的健康和中青年完全隔开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呀。那么，所以一旦这个病毒开始蔓延，那么最容易被感染的，或者说感染后最有可能发展成重症的，就还是那批人。就像鲍里斯自己也说了，就说英国民众要做好亲人离世的准备。然后我看到这样的一种措施，其实我的反应就是，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了今天，还是要回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丛林法则。 哎，不过后来我在微博上还看到另外一个段子哈，就说这个英国这个政策也是一个欲擒故纵，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聊了，他们也不能说推出一个特别强的政策，让大家就待在家中，行业歇业，所以说他这个政策就是当然有网友说哈，就是为了吓唬一下大家，因为大家都怕感染嘛，然后都不想成为被感染的60%，然后口罩又不够，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自己待在家里就好了，就不太敢出门了。这个有网友说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方式，不知道他们最后能不能躺赢？ 前两天就是真的就是段子，就只能当段子看，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公共政策制定上，其实还是很严肃的，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那像有钱人、中产阶级，他们现在的确是可以少出门，或者他们甚至可以提出说我在家里远程办公，就提出像公司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是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像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是没有办法待在家里的，他们必须出去工作赚钱。所以就其实还是回到了马克龙讲话里提到的，就是我们其实是更多的要关注跟保护社会底层人群。 对，就是对于那些社会底层人群来说，其实就是。比如说，他生活在不同的地区，然后他不同的职业，就他的家庭，可能有的就是，就是可能要抚养的人口特别多，就是很多人他其实面临的一些困境，其实我们也很难的能够想象。对，然后关于那个，就是群体免疫这个，我不敢班门弄斧，然后就是可能就只能够静观其变吧，看一下之后英国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对策，因为感觉就是。可能不同的国家的措施可以是，可以串成一条线来看他们前后的一些发展。然后，其实我们目前应该可能也只看到的只是一个点吧。 对，这个我同意，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实从最开始面对疫情的态度，到后续一步一步的措施连起来看，其实它会有他们的一些合理的内在的逻辑和联系，然后这些其实就能很清晰的看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思维，就是各个方面其实都存在差异。然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所能讨论跟阐述的也是非常有限，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来讨论一些问题。 对，我们的讨论应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局限性。 哦哦，对，其实说到这一点哈，我还有一点是比较奇怪的，可能是我个人的局限性，因为我感觉像欧美这种发达国家，其实他们是本来应该是拥有非常广泛的信息渠道，而且最开始在国内爆发1月份吧，现在都已经这么久了，就多多少少也应该知道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名人感染，然后包括 NBA 的一些球星感染，像。NBA 都停赛了，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名人他们是由于没有重视吗，还是怎么样，造成现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爆发？ 是感觉也不一定是他们个人不重视，但也有可能，因为感觉很多不同地方，他们就是，关于防疫这一方面，就是官方给出的指导，还有就是，本身他们的那个公共卫生的观念都是不太一样的，包括他，就是，不同地方人他们面对的或者所处的那个舆论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面。那就像刚刚讨论到戴口罩的问题，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生病了才需要戴，但其实感染了这些病毒，有可能在潜伏期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就是所以就是原本的这个公共卫生观念也有可能就是给对这个有一些影响。当然我不是专业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观感而已。然后我有看到，香港有一个叫托哥的一个 YouTuber，他在。就是在香港中环这边有对一些外国人进行一个街头采访，然后主题就是问他们其实为什么不戴口罩，然后有人就提到说，就是这个病毒的致死率不高，所以他不是很害怕，然后也有人说就是没有临床的研究数据可以表明，就是戴口罩是可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他也理解说，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人多的场合，是戴口罩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但其实他觉得更重要是个人卫生习惯的问题。但即便你戴上了，也防止不了那个病毒的传播。所以他个人他说他不信这一套。就所以可能，我觉得也可能不一定太能说是就是个人是不是重视的问题吧。就可能每个人重视的角度不太一样，可能就跟那个个人的背景啊，或者是环境。包括他的那个信息环境都是有关系的吧？就我个人，我觉得也给不出什么专业的判断，说到底孰好孰坏这样。 然后其实前两天我同学问了我一个类似的问题，不过他的问题其实就会更宽泛一些。他就问，他说，别国的普通民众在不特意搜索的情况下，就是能不能比较清晰的了解到其他国家的防疫手段？然后当时我的回答就是说不行，因为就是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其实都会更关心和自己相关的消息，就没有谁会真的。那么在意，在一个那么遥远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就好像我现在我问你们，就是你们知不知道当初中东国家是怎么应对 MERS 的？就知不知道前几年非洲的国家又是怎么应对埃博拉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一般人也没有办法说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吧，都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事件而已。 具体的国家应对措施，其实我还真没有什么印象，就感觉是哦，出了这个事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就处理完了，就给我的都是一种这样的观念，所以说，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对，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就是你让我说，其实我也说不出来。就是，然后，因为其实就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只会关注就是真的跟自己相关的，或者是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一些事情。其实其他的就是，如果不是特意的搜索啊，或者是想要做研究什么的，其实应该也很难能够了解到。对，因为感觉其实每个人他都是以自己的处境为中心来思考和关注问题的嘛。 对，其实像我自己，其实研究生跟现在博士的专业，其实都是在公共卫生学院的。就我就虽然不是直接学流行病学，但是也可以说对公卫其实也是有公卫背景吧。那么其实我自己都不是说很了解这些，我觉得这也就是说我们人作为个体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吧。就是我们更关注的都是眼前的和身边的东西，更关注的都是和自己相关的利益。那么其实名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出名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运动或者艺术这些方面表现很出色，但其实这不代表他们就是对公共卫生啊、国际形势啊这种话题感兴趣。然后还有一点，我就是既然说到了，我就还想再说一下，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其实远远比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要少，这个就也算是我的。 就平常生活中的一些体会吧。然后我后来其实也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因为其实美国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它就是一个大他者这样存在的，就是我们经常拿自己国家跟美国作为比较。在网上可能很多人都会不舒服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事实，我们还是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就是中美之间其实还是存在各个方面都还是存在差距的。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也是很正常的，然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跟我们不了解非洲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如果对，说到非洲，那再多说一两句吧，我今天话比较多，不好意思。就是非洲，就是有一些国家其实对这次疫情也很重视，因为其实非洲真的是有漫长而丰富的传染病历史，而且就是他们的政府就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受当地的医疗条件限制，受人口素质、教育水平各方面的限制，他们政府就不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比如说像肯尼亚，就肯尼亚其实应该算是非洲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国家，就他们其实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隔离病房，还有就是。用于病毒检测的一些材料，而且就是他们是3月13号出现第一起确诊病例，然后第一起确诊病例出现之后，就马上宣布禁止了全国所有的大型公众活动，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像尼日利亚吧，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就在尼日利亚，我就是跟他聊了一下天，问了一下他们的情况，他就说他们现在政府对他们的宣传就是说。大家要像在埃博拉时期一样认真的洗手，要认真的非常注意个人卫生。 那我觉得非洲这方面确实还是蛮重视的，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们有这个传染病，应对传染病的经验，也算是一些经验吧。因为确实 对。 很多次传染病就是在他们那边会有些爆发，而且非洲是热带国家，所以就像一些蚊虫啊都会传染，像这个你刚刚说的那个埃博拉呀，然后出血热呀，这些也都是在非洲，就会出现了一些流行病。然后 对。 我刚刚突然哦，然后刚刚突然又想到这个美国的股市暴跌，因为我觉得除了疫情之外，情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可能最开始第一次熔断的时候是因为疫情的蔓延嘛，然后之后就是市场自己的恐惧，就是还有民众的恐惧，就有点属于说哦自己吓到了自己。像巴菲特，我记得看了个采访，巴菲特说这个价是他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然后我想，就真的是从我们可能从老一辈出生到现在，也经历了只有3次熔断，我们经历了2次，就也算是见证历史了。很多股民都说，我们本来就想炒股，就想进去玩一玩嘛，就赚点钱，或者是哪怕亏点钱了，就进去玩玩。结果这个价格天天就拉着我见证历史啊，这真是遭不住啊！ 对，就感觉真的，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会有和我相似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忽然之间就是生活在历史大事件之中，就是大家都见证了很多史无前例的事情。 这些历史见多了，有才可能就是逼我们跳出原来生活的那个环境或者是一个框架来思考更多的事情吧。就是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就是看很多事情的一些角度，其实可能都是局限在自己的一个角度当中的。 对对，哎，不过不管怎么说吧，就真的希望，不要让我们见证历史了，这个事情赶快过去吧，因为现在就天气也转好了嘛，就之前这个时候都会出去走一走，因为哎，我就特别想去看看樱花，觉得樱花好美啊，但现在就只能是在家里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个四方小小的，看到这个小小的天地。像我最近因为空闲的时间比较多嘛，在家里会看一些书，或者是包括电影和纪录片。有的时候感觉，其实你说起历史哈，就是历史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大家真的哎，有点健忘吧。我希望经历这次事件之后，大家能够别那么健忘了，就多少能够有一些反思，或者是有一些思考。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切，记住那些为了我们不断奉献的医护人员，还有各行各业的人。 对，我想就是在过去的这么2、3个月的时间里，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人跟我们都是一样，就是都经历了很大的情绪波动，然后就是从来没有过，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创伤。可是有时候回过头来想想，就是我还是认为共情能力和同理心都是人格健全的标志。 对， 啊，真的真的，这绝对是一句金句，非常赞同。 对，就刚刚瑶瑶说到，就是可能想要，就其实很多人也是想要换一种生活状态嘛。那刚好，其实这两天有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在意大利的一个社区里面，就是很多人就是有，就是很多人就走出阳台来，然后自发的自弹自唱，然后就是不同楼层的人就在跟，就跟大家一起配合着，就有的人弹吉他、摇铃鼓啊，有的人就玩 keyboard，然后有的人就只是在那唱歌，或者是故意。对，就然后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那个氛围其实还挺好的，就是乐手，而且我觉得， 对，是。 对，就是最让我讶异的是乐手之间还是很有默契的，就是如果他们真的就是一个就是陌生人的话，对，这其实我也不确定那个视频发生的背景是什么，但其实可能也这也算是大家想要一个透气喘息的一个机会吧，因为其实生活还是也会需要一点换气的这样一些时候。 对，我也看了那个视频，就是看了之后其实触动还蛮大的。其实相似就是类似的视频，就是之前在武汉我们也是有看到过，就真的还是很让人触动，就感觉就是哪怕你要面对很多生活中的痛苦，但是也不要放弃希望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这种恐惧啊，还是焦虑，还是悲伤，其实人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心理反应。就像刚刚婉琪说的，这种同理心和共情能力，其实是我们人格健全的标志之一。如果你这个时候就还大大咧咧的，什么都不想，那其实反而不太正常了。而且就是这种适度的焦虑啊，其实会让我们有一些自我保护意识。像我奶奶之前也是不戴口罩，然后后边我就跟她说了，我说哎呀，这个怎么样，就跟她讲了一下情况。然后我奶奶可能就稍微受到了一点点惊吓，然后她现在就后边就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就真的是就会自己比较注意。所以说这种适度的焦虑吧，其实它是会让我们提升一些自己警惕性的，但主要不要因为这种情绪去影响生活。像我一个朋友，他有的时候就会失眠，就睡不着，就晚上，比如说睡前看个微博，看个什么，发现哎呀，怎么又不好了呀？在哪里又不好了？就睡不着，或者还有朋友就炒股啊，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就股市大跌，跌成这样了，然后就失眠，或者是很难过。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更好笑，因为他是在家炒菜嘛，被烟给呛了，就咳嗽，结果后来那个物业就过来敲门，就给他量体温什么的，就怎么回事呢？是说他。邻居听到他咳嗽，给他打个举报电话，就说我隔壁的这个人在咳嗽啊，不知道是不是从武汉回来的。哎呀，我想想这个真的是太敏感了，也 对， 就 惊 觉 弓 得 之 会 鸟 出这种。 啊，真的很夸张，我觉得。 对，就是有时候还是情绪是就紧绷的时候，也是需要放松一下。不过就是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恐惧啊、迷茫或者痛苦什么的，其实也都是人之常情。就是看要就是看我们是怎么样应对这样一种情绪的问题。就是其实如果你要说到要接纳自己不一样的情绪，跟就是不同情绪当中的自己，就是尤其是在像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负面的消息，就是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感受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能够跟自己共处，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尤其像对我自己来说，其实也是过去这一年也有想要看能不能慢慢的练习这件事。因为如果其实我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也不一定就是你，比如说遇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就一定要就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正能量来让自己压抑住那个情绪。就如果觉得自己不 OK 的话，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就也不需要太给自己太多的正能量。就有时候可能这样也反而会压抑或者忽视自己内心深处某一些情绪吧。 对，其实对我来说，因为现在是远程办公嘛，所以说最开始还就觉得挺新鲜的，可以节约一些通勤的时间，然后现在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家里没有老板盯着你，但是现在就渐渐的有一点不习惯了，就是可能最开始一两周还行，现在就觉得还是更想去跟人交流。就觉得说还是有人嘛，就是活人，跟活人面对面交流会更舒服一些。然后另外就是刚刚，然后呢，对，春天到了也想出去看看。然后可能我现在就是告诉自己说，哎呀，有什么想做的赶紧去做吧，年轻怕啥的。就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会更加热气腾腾的生活。 其实我本来春假出去滑雪的机票都已经买好了，现在就只能改签。然后 就是，而且像我们现在学校，就是健身房就是关闭了，什么时候重新开也没有说，所以就感觉是处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对，我之前也是有，就是春节本来也想出去旅行的，然后其实后来也是因为就是疫情也是取消了，就其实感觉最近遇到的这种事情也挺多的，就是尤其是之前买的一些很多，就是感觉一直在就这2个月一直在处于退票的一个状态，就各种票，什么交通类呀，还有一些比如说演出的什么的，对，然后。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关于正常的一个生活，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就是，但因为我一直最近也有经常在想，就是到底就是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正常的？就是有可能我们以为的那个 这个哲学问题。 正常，对，就是有可能，我们之前觉得挺正常，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一些不正常的一些地方。对，所以感觉其实有，就这一次疫情有暴露出很多，就是疫情之外的一些不正常嘛。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悠悠还有婉琪说，就是即便疫情过去了，就是还是应该不要太麻木。就是我觉得对自己的期望就是不要丢掉那个感知的一个触角嘛，就是还是能够再关注每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 那么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了，那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就希望所有能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就我们就先不说正常了吧，因为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正常，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平和的生活，但是也不要因此而变得麻木，不要轻易忽视和忘却他人的痛苦。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听我们聊了这么久，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稍微的给大家带来一点小小的启发吧。 好，谢谢大家，拜拜。 好，拜拜， 拜拜。